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春天地。 汤燕每天西装革履的去一家大酒店上班，派头十足。就连胡同口的小贩儿也知道汤爷是一位大老板。虽然汤爷的真实身份有些尴尬，可这也阻挡不了他内心的骄傲。因为一次见义勇为，汤爷被卷进了纷争的漩涡。他将会怎样凭着身上的一股爷劲儿为自己洗刷冤屈、解决问题？欢迎收听小说《汤爷的救赎》，演播：姚迪。 戴云诧异地问道：怎么，子玉是马来西亚人吗？ 算是吧，他奶奶是马来人，爷爷是福建人，应该说他有马来西亚人的血统吧，但这不重要，关键是我和他后来出了事儿，他最后死在了马来西亚。 这故事真感人，干爹，我建议咱们先吃饭，我请您吃正宗的马来西亚菜，然后我们找个地方一边喝茶一边听您讲那美丽动人的故事好吗？ 好，就这么定了。 汤爷拍了拍干闺女的肩膀，让戴云把红木匣收了起来。他们出了饭店，戴云招手叫来一辆出租车，上车后他用英语跟司机嘀咕了几句，司机会意地点了点头，戴云转过身用中文告诉汤爷，他是让司机带他们去吃正宗的娘惹菜。司机是个印度人，开着车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穿行了十几条街，停在了一条商业街的路口。戴云和汤爷下了车，在这条商业街上找到了那家有名的娘惹菜馆。饭馆规模不是很大，但窗明几净，干净整洁，装修装饰带有鲜明的马来西亚风格。戴云挑了张衣窗的桌子，两人坐下。汤爷看了看店内的中文介绍，才知道古代的华人和马来人通婚后生下来的孩子叫巴巴或娘惹。娘惹菜实际上是中餐和马来餐相结合形成的特色餐饮文化。照这么说，子玉的爸爸应该叫娘惹了。汤爷心里想，子玉呢？当然不能算了，他妈妈是江苏人呢。 你又想什么呢？戴云看汤爷两眼发直，笑着问他，是不是在想娘惹呢？ 啊，这名翻译过来还挺有意思，娘惹，不是爹惹，看来还是这女的招惹男的，啊，对不对？ 干爹，您太有意思了，这娘惹怎么让您解释成黄段子了？ 我呀，这是醉雷公，胡批。 戴云看完菜谱，笑着对汤爷说，正宗的马来菜大多是用咖喱粉、辣椒和香叶做的，您肯定不喜欢吃，娘惹菜您可能还能接受。 你呀，捡你爱吃的点，干闺女给我点什么我吃什么。 戴云点了这个店的几道看家菜，娘惹乐沙、蓬迪鸡、亚参鱼片、 肉骨茶、兰花椰浆饭。汤爷觉得这种菜不适合喝白酒，而且饭馆也没有卖烈性白酒的。红酒和啤酒汤爷不爱喝，所以这顿饭破天荒地让汤爷的胃亏了酒。酒是没喝，但娘惹菜却引起汤爷许多回忆。他想起那年子玉给他做的一次饭，好像是夏天的傍晚，子玉的父亲林有权心脏病犯了，汤爷背着他去北京医院看病。回到子玉家，汤爷累得汗脖子四流，林秀全非要留汤爷吃饭。子玉当时给他炒的窝头还放了几块猪油渣，也许是累了，也许是带着爱意，汤爷吃了两大碗。子玉的家那哪是家呀，就是地震棚改的一间8平米的小屋，小屋连吃饭的桌子都摆不下，仅有一个长的写字台，上面落着一张长条案子，这是他们爷儿俩的上下床。林秀全睡下边的写字台，子玉睡上边的长条案子。屋里根本容不下汤爷，他是端着碗在院里吃的。汤爷吃着刚上桌的兰花椰浆饭，仿佛在吃子玉的炒窝头，而那个穿着马来民族服装的女服务员却差点让他误认成子玉。子玉两个字儿快到嘴边了，又让他依依不舍地咽了回去。吃过娘惹菜，戴云打车带汤爷来到海边的一家茶楼。茶楼是一个福建人开的，完全按闽南的风格装饰，古色古香，茶室还有一架古琴，茶客可以自己弹唱。戴云和汤爷在一个原木的大茶海前坐定，茶楼经理过来张罗，戴云对经理笑了一下说，泡壶大红袍吧，我们自己蓄水好了。经理让服务员泡好茶，掩着门走了。茶室里只剩下汤爷和戴云，戴云拿起紫砂壶给汤爷倒了一杯茶， 干爹，这茶可是福建的，喝吧。 福建，嘿，子玉的祖籍就是福建，你说今儿怎么那么巧啊，都跟子玉联系到一块儿了，不会是你有意安排的吧？ 干爹真会夸人，安排我哪有这心呢，我怎么会知道子玉是哪儿的人呢？ 那就是老天安排的，天意。 戴云看了一眼汤爷， 干爹，我发觉您说到子玉的时候眼神马上就变了，这是一种心灵的召唤吗？ 嗯，你说的对，我一说到子玉就好像我不是我了。 那是谁呢？ 我也说不清啊，真的不是现在，以前也这样。 汤爷突然感到房间莫名其妙的空旷寂寥，随之人的思绪也飘逸起来。每次跟人聊起子玉，汤爷都有这种魂不附体的感受。 是不是你太喜欢他了？ 嗯，也许这就是刻骨铭心吧。 您什么时候认识他的？你们是青梅竹马吗？ 不能算青梅竹马，我从小就知道他，因为他长得太漂亮了，而且啊，我知道自己的长相根本配不上他，所以呢不敢有非分之想，对他总有一种剩女的感觉。 那就像现在年轻人崇拜歌星影星的那种感觉吗？ 可没那么疯狂，这种爱慕之心是藏在心里含而不露的，但是非常有意思，老天爷却偏偏让我们俩有相遇相交的机缘，你说怪不怪？ 那说明你们还是有缘。 哎，什么缘呢，是我青春岁月的一场梦，或者说是我人生的一场悲剧。哎， 林秀全的小院在胡同的中间，这是一个标准的三合院，五间北房，两间西房，三间南房。南房的旁边有条甬道，然后是隐背和院门。这个小院是1948年林秀全用五根金条买的，当时解放大军围城，物价飞涨，钱如废纸，20万块钱能买一个窝头，所以金条和首饰等硬通货比较值钱。那时林秀全因为有小孔的关系，是可以坐飞机直接去台湾的，但他忠于职守，不到解放军攻进京城的最后一刻不能离开岗位，于是把这个机会让给了他的同事张仁赞。当时凡给国民政府做事的人都忧心忡忡，传说解放军进城后会把他们通通杀掉，所以走与留其实就是生与死。张仁赞为了感激林秀全把生的机会给了自己，在他临上飞机时赠给他一个保险箱作为终生纪念。现在的东单体育场当时是临时飞机场，起飞的多是军用直升飞机，载客很少。林秀全到机场送张仁赞，在张仁赞登上飞机的刹那间，他把那个手提的保险箱给了林秀全，否则的话林秀全是不会收下张仁赞的礼物的。林秀全回家后打开保险箱，才知道里面装着一些金银首饰和几幅字画，其中最值钱的就是那条翡翠项链。当时那个红木匣里有个小卷轴，上面写着两行字，大概意思是这条项链是从清宫流出来的，为当年慈禧太后送给自己的侄女，也就是光绪皇帝的妻子隆裕太后的生日礼物。后来林秀全怕招事，把这个绢轴烧掉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汤爷的救赎。 林秀全后来才知道，保险箱里的东西是国民政府一位高官的。张仁赞当时在中央银行主管贵重物品的保管，这位高官在危难时刻，张仁赞帮他运筹了一笔贷款，让他过了这个坎儿。为了感谢张仁赞，在去台湾之前把保险箱的东西赠给了他，他都没来得及细看便转赠给林秀全。林秀全自从原配夫人病逝后，很长时间一个人生活。来北京后，为了排遣寂寞，行里的花匠张仁赞经常带他逛八大胡同。后来，他成了石头胡同的青银小班汇芳楼的常客，并且在这儿与名妓紫罗兰相好。北平解放后，林秀全仍然留在银行系统工作，当然他已经变为普通职员。1956年夏的一天，林秀全在东单买完东西往家走的路上，猛然听到有人叫他，一回头发现是紫罗兰。两人分别数年音信皆无，偶然相遇显得格外亲切。紫罗兰告诉林秀全，北平解放后政府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封闭妓院，妓院封闭后，他们这些姑娘有的返回老家，有的到工厂当了工人。他现在在东郊的一家棉纺厂当挡车工，日子过得还算平静，就是夜深人静时会回忆起他跟林秀全在一起的时光，甚至把自己的名字都改叫陈义林了。林秀全听后感慨万端，紫罗兰当年在汇芳楼挂的是头牌，每年要接多少嫖客，他却偏偏喜欢上自己了，这种爱在林秀全看来太难得了。林秀全是在马来西亚长大的，又在美国留过学，所以他并不认为紫罗兰的出身有多么卑微下贱，何况 人家对他爱得那么深切，名字都改叫义林了。林秀群属于内敛矜持的性格，但他干事却很果断。他告诉陈义林，他也一直单身，如果真喜欢他，他们就结婚，在一起生活。陈义林对此求之不得，于是这一年的秋天，俩人大大方方地领了结婚证。当时社会也提倡勤俭，两个人也没举办婚礼，陈义林就搬到了林秀全的小院。当天晚上，林秀全到市场买了鱼，买了肉，自己下厨炒了一桌子菜，把自己珍藏的白兰地拿出来，两个人在院子里对着天上的满月对饮起来。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林秀全很庄重地拿出了那个红木匣，取出那串翡翠项链，戴在了陈义林的脖子上。虽然陈义林非常喜欢这条项链，但当时的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人们经过洗脑，认为佩戴首饰属于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陈义林知道自己和林秀全的身世，平时在单位说话办事儿谨小慎微，陈义林哪敢戴着项链上班啊？所以，这条项链一直放在红木匣子里，只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才拿出来把玩一会儿。但即便如此，自从陈义林得到这条项链，就一直厄运相随，倒霉的事儿接踵而来。陈义林比林秀全小十多岁，婚后一直想要个孩子，但陈义林从小在妓院生活，当时接客避孕没有安全套之类的工具，全靠吃一种能避孕的中药。这种药的后遗症就是将来不受孕，即便受孕也不做胎，所以陈义林结婚三四年一直没受孕。胡同里的人都知道汤爷的爸爸是老中医，而且治不孕不育一门灵。林秀全带着陈义林来到汤爷家，找他爸爸把脉。老爷子的医术您不服不行，十几服汤药，陈义林吃下去居然肚子有了喜，转过年孩子降生人世，他就是子玉。后来汤爷常对子玉开玩笑说，是我爹给你妈开的荒，你爸才能撒下种，没我爸哪有你呀。但是陈义林生子玉的时候险些要了命，要不是妇产医院的大夫手术高明，也许母女俩都下不了手术台。女儿在暖箱里待了两个星期活了过来，母亲却一直没下床。那会儿一般人家是不敢雇保姆的，林秀全实在没辙了，只好给马来西亚的妹妹写信搬救兵。结果他妹妹找了他姨妈家的女儿来北京照顾卧床的陈义林和襁褓中的子玉。两年后陈义林终于没有挺过来，撒手人寰，林秀全悲痛欲绝。陈义林临死前，他将那串翡翠项链戴在了子玉的脖子上。林秀全嚎啕大哭，说这项链有陈义林的灵魂，他是把自己的灵魂给了自己女儿。事实上，他确实是为了生子玉而染病死的。当时子玉才两岁多，居然把项链攥在小手里放声大哭。接连几天他一直攥着这项链，谁要也不给。子玉六岁，刚上小学便赶上了文革。文革初期，林秀全预感到自己的出身肯定逃不过这场劫难，便让姨妈家的女儿带着子玉赶紧回马来西亚了。子玉临走前，林秀全把那串项链放回红木匣子，买了张油纸包好，趁夜深人静，当着子玉的面埋在了院子里花池子下面。他要让子玉记住，万一有一天他遭到不测离开人世，不要忘了这里还埋着一条项链。 她是你母亲的灵魂。子玉虽然只有6岁，却记住了爸爸的话。林秀全的预感没错，文革让他遭到了灭顶之灾，先是中学的红卫兵破四旧，在革命居民王秀兰的指点下，先抄了有海外关系的林家，想不到在林家居然抄出2张蒋介石的照片，还有1张有国民党旗的证书，这些反动罪证让红卫兵义愤填膺，他们把林秀全揪到当街，20多红卫兵轮着用皮带抽，打得他皮开肉绽，昏死在地上。红卫兵给他定的罪名是国民党反动派，胡同里的人谁敢管呀？汤爷的父亲下班路过，出于大夫的职业本能，俯身看了看躺在地上的林秀全，又摸了摸他的脉，知道人还活着，但不敢施救呀，他也怕王秀兰的那双贼眼。老爷子心善，夜里12点多还惦记着躺在当街的林秀全，让汤爷拿着2个馒头和1搪瓷缸子水给林秀全送去，当时汤爷才6岁。林秀全正是有了这缸子水和2馒头才缓过命来，爬着回了家。但汤爷父亲的举动还是被邻居柴福民给贼上了，他当时正在单位造反，和王秀兰等人一合计，于是胡同里又出了一个黑五雷。不知道是谁道听途说，当年宋美龄陪蒋介石来北京视察时，找汤爷的父亲看过不育症，老爷子给他开过药方，于是汤爷父亲又跟蒋介石挂起钩来，大字报贴到了院门口，紧接着家也被抄了。其实汤爷的父亲压根儿就没见过宋美龄，这事儿纯属无中生有，气得他浑身直哆嗦，跟红卫兵理论，被红卫兵差点没给打死。汤爷的大哥是胡同里的老炮，见父亲蒙冤受屈，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发誓要跟带头抄汤家的红卫兵头算这笔账。这红卫兵头是部队大院的，后来汤爷的大哥单枪匹马到部队大院附近截住了那个红卫兵头，把他拉到不远的铁道边，用军刺捅了他30多下，当场死亡。汤爷的大哥没打算活着回去，接着拿军刺给自己胸口10几下，倒在血泊中，但他愣没死，后来被扫大街的发现，送部队医院抢救，活了下来。可是在医院治疗当中，他就被逮走了。赶进的红卫兵头是一个官员的儿子，此事惊动了当时的北京市革委会，自然汤爷的大哥很快就被公审，挨了枪子儿。汤爷的父亲就2个儿子，妻子早逝，大儿子的命运让他受了刺激，儿子被毙的当天他突发脑梗，从此再也没有下过床。 汤爷看似玩世不恭，其实他心中历经沧桑，老屋里藏着怎样一段情缘？面对危难之中的陌生人，汤爷毫不犹豫伸出援手，更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物。人心难测，汤爷的这次见义勇为最后会迎来怎样的结局？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小说《汤爷的救赎》，作者刘一达，本书已由时代华文书局出版，演播姚迪，编辑张璐。汤爷和子玉当时情投意合，但两个人的爱情却受到了大环境的影响。戴云听故事感动地落下了眼泪，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汤爷的救赎。 2个越狱的嫌犯让看守所管教杜湘东